2018年呢，北京国际长跑节北京半程马拉松比赛呢，定在了本周日，也就是4月15号举行。从本周日的首班车起，一直到中午的12点，地铁2号线的前门站的东北口，也就是 A 口，采取临时的封闭措施。从当天的首班车起到上午的10点半，8号线的奥体中心站的北侧出入口，也就是 B 口，就是 B1、B2， 采取只出站不进站的临时措施。好了，接下来马上进入周末版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威。 周末的路上天不是特别好，路上估计也不会特别的好走，我们提醒您一句，千万要小心行驶。 是的，虽然今天是周末，大家可能都归心似箭，包括晚上可能有很多的约，但是我们希望您在路上的时候真的是像那个一路畅通，人家说的是的，堵车不堵心。 是的， 而且呢，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说的内容，包括来的嘉宾，哎呀，大家都非常的想念。而且我相信今天的节目在播完了之后，大家一定会觉得，哎呀，越听越饿。 肯定的。 这还没开始说话呢，反正我就饿了。 我看见他，我就哎呦，想的不能行，好久好久都没见着他了。 是， 好多朋友天天一到周五的时候，只要不是您来，人家就问。牛老师去哪儿了？然后我就给人家回，牛老师感冒了。从过年之后一直回的就是感冒了。只要我没见着牛老师，牛老师就算没来，然后谁的问我都说感冒了。然后有的人就说，牛老师感冒这么长时间都不好，要去医院看一看。好多人都这么说。 下次别这么说了，千万别再说，再说就伤风了。 所以您发现了吧，您得说你怕有点好。 是 哎呀，让我们赶紧请出今天的嘉宾，来自变异坊的集团顾问牛金生牛老师。欢迎牛老师。 谢谢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牛金生。 牛老师一来就大家周六日呢厨房就有的看了， 是吧？ 有的尝了， 有 的吃 了。 就是教大家一些这个您平时在厨房里其实都是教大家能够在家方便做的一些好吃的东西，是不是？ 咱们竭尽全力，找一些那个简便易行的， 没问题。您露一小手和我们学半天， 是吧？然后方便操作，吃起来还能记得住的菜。 哎呀，一开始我能先点个菜让牛老师教教。 又瞧给你急的。来。 大家也随意点啊，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啊。这个今天我们有主题，但是在说这主题之前呢，我刚在上边看一新闻，挺逗的一事儿啊，就是英国每日邮报说的。说有一群那个大鹅，也不知道是大雁呀还是什么的，反正就是从天上飞，然后呢一个响雷啪就震下来50多只已经褪了毛的鹅。就啪就震下来了， 果然是雁过拔毛。 这应了一个成语了。 是， 而且都半熟了，看着样子啊，反正看着样子半熟了，就反正挺惨烈的啊。但是掉到地下呢，我就看后边的回复，好多人都说，哎呦，这50多只该怎么做呀？啊，怎么吃啊？我也跟大家想的差不多。我一看这新闻，首先想到的，当然这是我的不对啊，首先想到，哎呦，这从天而降的大肥鹅呀，这怎么吃呢？一开始能不能先让牛老师教教我们， 买了鹅呀，或者是鸭呀，这些我们怎么来做的呢？ 刚才你说这真的是一小段子，挺好玩的啊。这要真是半熟了，回去吃也没别的招了。这是因为不用拔毛了，那你好歹得洗一洗，是不是？ 算烧烤的， 叫天皮鹅， 天皮鹅。你看这个啊，刚才你又说什么鸭子、鹅呀、鸡呀这些东西，最简单的方法，我们就可以卤，可以酱。 哦。 最简单， 那倒是，还能吃的时间挺长的。 你要说老说这哎炒还得剔骨，挺麻烦的，直接卸成小件儿，你就可以卤，南方叫卤，北方叫酱，你可以做成卤酱，然后你可以再熏熏，这都行了。 呵， 当然现在一般人很少买整只的了。您到超市里，你要来鸭掌、鹅掌都有，有鹅掌，有鸭掌。有翅膀的叫掌翼，胖子一块儿叫掌翼，你有卖榛子的，是不是？你要买鸡呢，有买腿的，有买膀的，是吧？有买脖的，有买爪子的， 有卖胸脯的。 胸脯的，咱说是炒菜，咱们给它搁一边去。 好， 是不是？你都可以卤酱。 哎，那卤 这个天儿啊，暖和了，逐渐该世界杯了， 就是弄点下酒菜， 准备这个，看着电视。喝点小啤酒，撒你点小菜儿， 对， 就齐了。 哦， 弄一锅酱汤或者弄一锅卤水，您把这回家出完水往里一卤， 那最重要的就是这锅酱汤呗。 那这汤也重要，火候也重要，不光是汤，不光是汤， 火候不就文火慢炖不就完了吗？ 不是，有些东西它不是光炖，它需要泡。 哦， 知道吧？有人说我这酱汤好，就几十年上百年了，那咱不能说人家没有，这样的事儿肯定一定会有。但是更多的都是说说而已。说我每天得烧开了，你有那功夫吗？烧不兑水啊，不干锅呀， 干 是不是？天天兑水，不往里边搁糊啊？我每天起来，那都是这都是胡说八道的。哪儿那么干的呀？所以有些时候的东西上。甭全听，这一说卤汤，就得说老卤。我们家这老卤啊，多少多少气足清炒，那不臭了啊？哪有那个呀？那都是说， 对，那都是讲故事。 那都是故事，故事都是编的。 有时候我就信了，真的。 不是你，其实你心里也不信，但是你又不好意思不像我这么直。 信的人多。 我们家这清炒的，你。清朝里吃过酱肉吗？是不是？ 是， 我说实在的吧，有的我与人说人，我们家是清朝的，你爷爷清朝还没你爷爷呢，甭说你了，你就张嘴就来了，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个东西更多的就是你把卤水，我们北方叫酱汤，你调好了，这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说我回家买点酱油，搁点黄酒，我搁点香料，这汤就好了。这经过长时间的所谓的老汤有没有？确实有，就是今天我们酱一块肉，剩下这点汤盛出来，明天又要酱，后天还得酱，什么意思？这只有饭馆能达到这个，因为它每天要销售，我们要盛出一部分来，明天呢又使新汤了，把这掺进去。包括我们有一些老油，我做川菜的老油也一样，我做个陈皮牛肉。那陈皮牛肉也油就得大一些，没卖之前拿油泡着呢，卖的时候盛出来，油得留下，下一把再做陈皮牛肉的油得放回去。 哦， 还得加新油，这样反反复复，那个味道才浓呢。 那 陈皮味还能厚呢，它呢才能达到有些说的那种效果。你比如说润燥啊，止咳呀。那当然那是好陈皮，不是您割块橘子皮就成，它就没那香味儿。就是鲜的陈橘皮好不好？确实好， 好， 确实很好。但是要达到老的那陈皮的那个味道， 那差点 意思，还欠一点。 对，您得多放会儿， 是不是？它不是这光多放，那个味道它没有那么厚重。 明白？ 有没有？有，表皮上确实有，吃到嘴里也有。但是因为你没吃过那好的陈皮的味道，你就体会不出来这陈皮老皮为什么好，你体会不出来。但是你要临时现做，有鲜皮的一样使。但是味道绝对没有那个厚。 对， 有些是这样呗，那句话可能用到这儿不太恰如其分，不太恰当，叫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因为这个不可言传嘛，这种美妙的滋味只有在你的口腔里停留了，你吃过了你才能知道，是吧？这鞋穿你脚上，我知道难受不难受啊？不知道，非要自个儿知道。 嗯， 这也是这么个概念，是不是？ 对， 瞎聊。 是，嗯，您瞎聊这么多啊，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要聊点什么了。 哎， 我们其实要聊的就是这锅汤。 嗯， 其实这汤不光是您能炖刚说的那些天上掉的鹅呀、爪啊什么的。 嗯， 其实弄什么都行，牛肉啊，这不都可以吗？ 对， 牛肉、羊肉那得单卤，尤其是羊肉。 哦，跟这不能掺 着。 你看。 哎，你有些都能，比如说我这东西，我卤个鸡，我卤个鸡， 嗯、 哎，我拿这汤卤肉行不行？没问题。但是如果拿它卤羊肉，这可就不成了。 嗯， 这个汤您还打算说咱自个儿家不太忌讳这事，没问题。您如果要卖，要售卖，好，您卤完羊肉再卤鸡，它不是一回事儿了。 哦。 是不是啊？ 那今天呢、 哎、 咱就几锅够啊？两锅够吗？ 不够吧。 这个卤汤是这样，卤汤是这样，你比如说我卤鸡 啊， 说这个鸡里边，我全刚开始我想卤鸡之前，你先起这卤汤，这卤汤也不是随随便便要起的，最起码您不讲究不讲究，你也弄点鸡的骨头、猪的骨头煮一煮，把汤先煮好了，香料准备好，洗干净来煮出香味儿来，哎，颜色得找好，这样汤出来以后，您再把你比如说咱卤两只老母鸡，咱要它要油啊，肥是啊，卤两只鸡，这鸡呢出完水再搁里边卤好这汤子，你比原来的汤是不是就好了？ 是， 先得说比刚开始你起那锅卤汤就好了， 里边还有鸡汤呢， 对吧？ 嗯， 不单有鸡汤，是不是还有鸡油啊？ 哎，是 啊，是吧？那你这个两个卤熟了以后，这个其实卤还一火候问题，就是要煮熟，但是不是在锅里煮烂，焯的时候出水啊，出透，去了腥了，到里边稍微煮，更多的都是什么呀？ 泡着， 都是焖煮，关火盖盖焖着它，浸泡入味， 嗯， 是吧？才能香味透骨，浸泡入味，你。过了火了，拿出来了不成个儿，切不成片儿了，斩不成件儿了，不行。哎呦，火候不足，吃的又费劲，也不行。所以这些呢，咱得慢慢说。 嗯，好， 不是两句话就能说明白。 俩小时， 没问题，说得明白。啊、要聊半天也能聊。 哎， 来，咱们先打一个段啊，先放松一下，因为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在问您好， 谢谢， 而且也问了很多的问题，咱们可以慢慢说。包括呢，就是刚才小胖说的那个啊，天上打炸雷呀、啊、什么的那个，我昨天也看了一个图片新闻，但是我不知道真的假的，应该我觉得是真的。某动物园说这乌鸦呀特讨厌， 嗯， 有图片说这个乌鸦呀。就盯那个动物园里那熊猫的屁股，就把熊猫屁股那毛啊，都多了， 都薅 出来了 啊， 当然都多了，多完了以后，您知道它干嘛去？ 啊， 自己上树搭窝。熊猫也不反抗，熊猫一直抱着它那笋啊、竹子那头吃，看来特香。而乌鸦就多那屁股， 为什么？可能那屁股那肉厚，你知道吧？皮也厚，没什么感觉。 是。当时我看完这，哎呀，给我逗坏了。当时我想，哎呀，这个乌鸦可真够讨厌的。来，让我们来看听众朋友的问题啊。首先这个问题简单啊，无忧无虑。他说，我想跟牛老师咨询一下，之前咱们那炸酱用的黄酱是什么牌子的？他到超市去买，没发现那个牌子。 您那是这样啊，我们一般的超市里边，我现在喜欢使的酱，其实就买那个石桥大酱里用，石桥的。东北的石条大酱那挺好，回家您要一蒸一过箩挺地道的，那酱的颜色浅， 嗯， 我个人不太喜欢那颜色特深那酱 啊、哦、 那酱黢、啊、黑黢黑的。 哎，那天我爸看电视的时候正好看您在电视上做就是那个爆的那个肉，然后底下全是葱的那个叫什么？ 葱爆肉。 不是， 烤肉， 不是，就是也是很有名的一道菜， 然后最好拿那个豆皮卷着吃的那个白嘴吃也行 啊，京酱肉丝 啊，京酱肉丝，对对对，然后弄的时候就往上的来了一勺酱，但是因为我是从一半看的、哦、所以我哎呦这酱应该是什么酱，我因为没从头看吧、哦、不知道， 那就是黄酱，我们说的西黄酱，然后买回来以后呢弄点花椒水，啊，让花椒水稀释好了，过了箩，上去给它蒸了，蒸几个小时，嗯、然后蒸发了，然后我们再拿那个做菜用。 嗯，唯一我印象最深的不是使的什么酱，因为那个过程我从一半看的，唯一看的就是，牛栏在做电视节目的时候，他人家都正着颠勺，他反着颠 啊， 哎，我觉得还有点意思，嘿， 这是习惯了吗？ 这个随便，因为什么那酱汁一溅你身，是不是、 哦、 咱这个那什么得就倒着一番他见不着咱们。 我觉得这是牛老师谦虚、 嗯、 真的，这我觉得是因为电视啊是门艺术， 嗯， 是吧，你这么着颠，就是咱们正着颠勺啊、 嗯、 看到的类似于像背面， 嗯， 你得高手才能反着颠呢，谁能反着颠， 那都行， 是不是不行， 双个馒头都行， 反着颠，这大家就能看见这个菜的正面了，相当于是吧？ 谢谢您，这又该这我再琢磨琢磨了。我现在琢磨， 是的， 我现在开始琢磨了。 那咱们先回答几个问题，因为大家特热情、 哎， 您好久没来了 啊，谢谢。 桑榆木井说：“牛老师您好啊， 您好。 说这个热天啊，快到了， 是 求您一个这个酸梅汤好喝的一方子呗，怎么才能好喝呀？”你教我们做做、 哎、这个酸梅汤这东西，咱说咱们真没好好过，咱也不怎么懂得熬这个，当然大家都知道你得到药铺买点乌梅去，你得准备点冰糖，这是最起码的了， 嗯， 啊，当然人家还有专门现在网上好多介绍这个问题的，但是我不会上网、 嗯、 我只知道网上好多小方、 嗯、 都是这别人跟我说，啊，但是至少你要想把酸梅汤熬好了，没有别的，水那甭说了， 嗯， 您得吃点好的水， 对， 是吧，像我们家南城那边的水碱忒大，熬这个差点劲， 硬 水硬吧， 硬， 是不是，您得弄点瓶装水，您买点到药铺买点好乌梅去，然后您准备点好冰糖，别弄了冰糖彩儿、 嗯、 是不是，您得至少是黄冰糖的块儿的， 嗯、 哎、这准备好了就好办了， 嗯， 是不是，有的时候呢熬这酸梅汤的味道不够浓，您可以呢 多放点 消食，不一定、 哦、 你放点干的山楂片 儿、哦、也行， 哎，再不成您弄包酸土， 嗯， 弄个纱布包上，那还有安神的作用， 酸土是 你看酸枣面， 哦， 你看 这我小时候吃过， 这我现在不是在帮你回忆吗， 哎呀， 要不然你早忘了， 真是，您不说我真想不起来， 是不是，你看这个、嗯、我说这酸味儿行了吧， 嗯， 弄山楂片儿，是吧，有乌梅， 嗯， 有酸土，因为酸土这里边有酸枣核，就是酸枣核、 嗯、 酸枣核这东西对人还是有益的， 养脑， 有安神的作用， 对， 您不单要会喝，您还得琢磨琢磨，好喝还得香， 对， 您那里边再搁点桂花呢，它有清香味儿， 这好，这好，这好， 哎，这个叫桂花酸梅汤， 对对对，嗯， 这行，这就其实我就告诉您了， 得嘞， 至于味儿 不敢保证， 不是这不是不敢保证，想吃甜的您多搁点糖、 嗯、 想吃淡点的冰糖少一点， 嗯， 不是齐了吗， 是， 您礼拜天休息熬它一瓶子，现在都有那个瓶装水那瓶，应该晾凉了灌好了往冰箱里搁， 没， 是吧，下班回来拿出一瓶，别着急喝，晾一会儿接近常温了你再一喝， 爽翻了， 多地道啊， 弄个小饮料， 是不是啊， 哎呀， 不喝啤酒的来点这酸梅汤， 太棒了， 提神醒脑，不错、 嗯、 是不是这意思呀， 是是是，小鱼儿说，牛老师蒜泥白肉怎么做才能好吃呢， 蒜泥白肉怎么做才能好吃，先得说这个肉，过去讲二刀肉就是猪屁股蛋子这块，我们说要得两指标的肉， 得肥一点啊， 对，得肥一点， 嗯， 而且呢还得小薄皮儿，您别说那个皮太厚能做皮鞋了就不行了、 哦、 肉差吃的就差点劲， 嗯， 您买回来肉呢，有肥有瘦有皮，刮洗干净，这大家都明白了。然后您顺着顺着肉纹，就枪着肉纹，您划开了口，伸到这肉皮，然后把这个肉呢洗干净以后，先出一下水，焯一下，然后就冷水下锅就行了。出完了水以后，就冷水下锅就行了。锅里边放什么呀？放葱、姜、花椒。开锅以后再加点黄酒，煮，煮的什么样？煮到对成熟，就是五成熟了。五成熟，关火、离火，拿这汤去泡着这个肉。 哦，也得泡啊。 你泡着它能片片，它能切片，它才吸足了水分，它才不柴。 哦， 这是基本的。然后凉透了以后，您上刀了。能上刀了以后，您才能片片或者切片。当然，我们这专业都是片薄片嘛。 嗯。 啊，您那就顶刀切薄片就行了呗。切完这白肉搁一边了，蒜泥你得找一冲薄，就是咱们叫蒜倒，北京人叫蒜倒的呗，南方叫冲薄。您把这蒜，当然是独头蒜才好的，啊，独头蒜，先给切碎了或者拍稍微拍碎一下，搁这冲薄里撒上点盐花，你就是冲去。 嗯。 得把它冲成蒜泥，蒜泥白肉得冲成蒜泥，它得辣。 嗯， 它一定是蒜泥，它绝对不能拍点烂蒜，乱剁点乱蒜不灵，不好吃。冲好了以后，我们讲蒜泥白肉，您还得熬点复制的酱油。复制酱油呢，说起就比较麻烦了，至少是我们现在你得超市里买什么六月鲜呀这类的啊，当然我不是给谁做广告，比如六月鲜呀，或者李锦记的什么酱油啊，或者哪儿的生抽啊，都是名牌的，买点的有保证的酱油。然后回来以后呢，这个酱油它不是颜色浅吗？蒜泥白肉要色深要浓一点，你得要加上各种各样的香料，至少得有十来味香料。 哇， 这十来味香料常用的，你比如说我们有丁香，它取香的。倒扣有沙仁有白尺是吧，还有沙姜，还有罗汉果啊，大小茴香，花椒，当然这里边也加一些陈皮，还有加上红糖冰糖，再兑上水上火熬去，长时间的熬。 我的个天哪，就为了这个。 那当然了，熬好这酱油了，一般来讲这酱油粘稠的什么样，挂碗了，哎，搁晚上两滴子一涮，你看全粘在碗上。 嗯， 你平常普通酱往碗一搁，你一倒没了。 嗯， 就出来两滴倒出去了。这个酱油你倒不出来了，挂在碗边上了。 嗯， 这红酱油得有了，你还得准备点红油。 红油就是辣椒油吗？ 对，辣椒油，辣椒你得选好了。说我使什么辣椒啊？ 二荆条。 二荆条那只有这，人家告诉你就一个二荆条，二荆条油色儿。辣味薄， 哦， 那这里边还有其他的辣椒。 那一会儿咱再说这辣椒是什么， 好 吗？ 好， 先进一段广告。今天想吃卤肉的朋友们来着了，一会儿教大家做啊。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4月10日至5月31日，北京平谷国际桃花音乐节，欢迎您。 开心麻花经典爆笑舞台剧《爷们儿》3月29日至5月1日将在地质礼堂上演，呆萌混混绝境逆袭，硬汉群戏媚不可挡，创下惊人好口碑的神剧，让你笑到飙泪。想快乐看开心麻花哦。 喂，儿子，有空常回家看看。 喂，老公，早点回家。 等我忙完这阵儿了，别让忙碌代替了陪伴，多一些时间给你最爱的人。4月13日至16日，带上家人去三元桥老国展吧。2018中国国际珠宝展诚邀全球2000余家珠宝商，翡翠玉石、财宝欧泊、琥珀蜜蜡、紫砂手工艺品、矿金矿标等精彩亮相。 春天到，雪儿造，帕金郊游春光俏。 春天是万物复苏的日子，也是您户外运动帕金郊游的最佳季节。 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春暖花开，与家人一起外出，享受美好时光吧。 八达岭奥莱周末出游好去处，万千品牌精品，始终超低折扣，让您和家人享受国际级的购物体验。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Hello everyone, my dream is to become an ambassador. So 让孩子自信飙英语，力步英语。 We love first sleep. Join us. 你快乐吗？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旅游城市天气情况，我们要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李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李老师您好。 你好，下午好。 哎，下午好，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您吧。 啊，那我们还是关注一下咱们北京和国内的旅游天气情况。 好的。 今天呢，降雨呢将会在半夜前后就要结束了。结束之后咱们北京啊就要出现大风天气了，当然还报了点这个沙尘天气，明天局地还是因为风大会局地啊起一些个扬沙。那么明天风到底是多大呢？明天咱们最大阵风报到了8级，这个8级这个风，这个可是要小心了，也尤其要防这个高空坠物，这个行走的时候要注意点留神点上面。这是气温呢要比今天要明显回升了，今天到下午的时候气温基本都在11度到10度这个之间，明天呢最高气温要报到19度了，气温是明显的回升，但风比较大。那么这是北京的情况，实际上对于咱们华北地区来说，包括西北地区，明天呢主要是大风和沙尘天气。我看了一下这个中央气象台报的这个沙尘的区域预报，把咱们华北的大部分地区都报在之中了。那么除了这个咱们北京之外，明天降雨雪的地方主要是在东北地区了。东北地区像黑龙江有些地方是报的雨夹雪，大部分地区还是报以降雨为主了。南方的降水呢今天范围是比较大，强度也比较强，明天呢开始减弱向南压，主要是在华南这一带还会有局地的中到大雨。像今天它长江的偏南这一侧降雨量都比较大，有的局地都超过了100毫米，这样大暴雨的这样一个量级。所以啊，要出行南方的朋友来说，要防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嗯，好的，谢谢李老师的介绍，感谢您，明天我们再继续连线。 好，再见。 好的，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30又30， 干嘛呢？ 去年洗车花了1000多， 没买人保直销车险吧？ 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4001244567。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这一时段呢，我们要关注的是关于周日的2018北京国际长跑节北京半程马拉松比赛的一些情况啊。地铁呢有2条线，要有一些这个临时的停驶过站的一个措施，所以提醒大家要注意一下。本周日4月15号刚刚说到的北京半程马拉松的比赛呢将会进行，那从本周日的首班车起一直到中午的12点，地铁2号线前门站的东北口，也就是 A 口，采取临时的封闭措施。从当天起的首班车起一直到上午的10点半，8号线的奥体中心站的北侧出入口，也就是 B 口 B1 和 B2 采取只出站不进站的临时管控措施。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至少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北京鲜花港郁金香文化节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急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上门代办理赔，上门代办验车，用车服务一键代办，车险选人保，一年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今天教大家做卤肉。 嗯，卤水的 卤水肉。 你怎么就只知道肉呢？ 我说的那些什么鸭掌啊，鸡掌啊，还有鸡爪子呀，鸡胗呢，鸭胗呢， 鸡掌里的 就这些能卤的，包括像羊肉和牛肉啊，刚刚牛老师也说了，说这些得单着卤，是吧？ 确实， 今天我们说的就是这些卤货啊。 对， 刚刚这个牛老师也说了，说这个马上世界杯就开始了，而且 NBA 的总决赛啊，不是，不能说总决赛吧，进入到季后赛，这个周日也开始了，所以这体育活动一多吧，大家就喜欢坐在那儿，哎，吃点小东西啊，磕个花毛啊， 对， 来点小肉啊，喝两杯小酒啊，看着这比赛啊，哎呀，甭提多惬意。 是的，所以关于卤水的问题呢，一会儿得让牛老师细跟大家说。 是的， 包括我们也想了，像卤水的东西，它一定是分荤的和素的。 那肯定的， 对吧？所以这些呢，那我相信这卤的这水呢，也是做法不太一样的。 是是是，肯定。 不过呢，就上一节最后说的那个，还有个小尾巴，咱们得把它说完喽。 哦，好。刚才上面咱不说蒜泥白肉吗？ 哎，对对对对 啊，蒜泥白肉 红油， 红油。 选辣椒 啊，这选这辣椒，说二，你刚才名字说 二 荆条， 您说 二荆条以外 味儿差点， 云南的羊角椒， 羊角椒 啊， 长得就跟羊角似的， 长的有馅儿椒，有羊角椒，有小米辣， 嗯， 都有，还有什么呀？灯笼椒、子弹头，这些呢，它是从色彩上， 嗯， 有的特红，味道上有的特别辣。然后你得选个辣的，加上那颜色好的。 那您说这羊角椒就是又辣，颜色又好。 它颜色红，辣度轻。二荆条也是颜色红，辣度也轻。你要弄点干的小米辣，它辣颜色差点吧，但是辣味足。 嗯 啊，你做这红油呢，没有辣味不行，没有香味不行。你要比如说，你要再来点灯笼椒，那东西它香，又香又有色又有味儿。那这个辣椒再做出来，它就会效果更好。 嗯， 当然了，您要还要准备点山核桃，没有山核桃，咱的核桃就成，是吧？或再炒点芝麻的葱了， 嗯， 你再跟一块做。现在做红油都是什么呀？把芝麻往浮头一撒，那有什么做？有什么意义？没有意义。你搁它干嘛？取一香，不是取那漂亮劲儿。你要搁它得有目的的，包括葱啊、姜啊等等都要搁。 嗯。 啊，那个辣椒呢擦洗干净以后，您得慢慢的小火焙，给两滴的油，不能没油，不能油大，有两滴的油涮上锅就成了。 嗯， 就像那个摊煎饼拿油擦擦的那撑一样。 对， 哎，这锅里边热您擦一下，餐巾纸有的时候蘸点油往锅上一擦，这就齐了。您把辣椒小火搁锅里慢慢的得焙去，焙酥了焙香了，这前提是你还得去籽儿。焙酥焙香盛出来放晾一晾，放到冲钵里冲去，只有冲出来的辣椒才能把所有的颜色辣味释放出来。 嗯， 然后我们再烧油，这个里边呢还得加点盐，刚才我说过压回去要加过什么，这油呢还得好，您别我弄点普通的，我说是豆油吧，那把辣椒就给糟坏了。 嗯， 我来点菜籽油吧，行不行？菜籽油浓稠，有香味儿，挂碗儿。哎，他那个八货 你看四川就常用这个，可是在我们北方，大家可能对菜里头还 吃不惯， 也不是吃不惯，是吧？ 那味儿是有点， 是不是、啊、 对，一吃就能吃出来。 哎、那你要在北方呢，我们就吃点花生油呗。 嗯嗯， 哎，把花生油得烧裂了，烧裂了以后，稍微再往下晾晾，再往里边泼油，哎，分几次若干次，一边泼一边搅，一边泼一边搅，把这辣味给它倒出来，色儿倒出来，然后得晾。不是当时炸完就吃，要想好，至少你得搁一天一夜。 哦呦， 那个辣椒粉啊，沉下去了，油浮上来了，那颜色重了，香味上来了，您才能配着什么熬好的酱油啊，还有那白肉。现在要多吃蒜泥白肉，给人卷成卷，有的还拿黄瓜卷，有的卷黄瓜，黄瓜卷他的，好，那直接搁手指里咬得了。那个别吃，那东西反正我是不吃，我怕挠肚子、 哦、 这个呢想吃了把配头准备好，黄瓜片成片， 嗯， 码在盘里，把这白肉用煮肉原汤或者水烧开了烫， 嗯， 得烫软喽，这白肉烫了发卷喽，然后趁热浇上，搁上蒜泥，浇上搁上先搁红酱油，再搁蒜泥，再浇红油，这您吃的时候还得会吃，得拌匀了再吃，那才叫蒜泥白肉。 哎呦， 你听出来了吧？ 啊， 其实我发现了，咱们觉得好吃的一些东西，或者理解为啊很简单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费功夫的，连一个凉菜其中的一个配料都这么复杂。 就算了一下，周日吃吧。只有这，你光那红油您得放一天一夜， 要不不敢烫。 提前呢，你把酱油熬好。 嗯， 说一只熬一次，你灌在瓶里， 能用好长时间。 您就搁外边， 嗯， 就是经过夏天的不会坏。 嗯， 它没有菌了。 嗯嗯， 知道吧？ 嗯， 啊，那当然现在没我们冰箱，灌瓶里装冰箱里，什么吃不成？ 对， 哎呦，太好了。 张凤琴也是我们的一个老听众了、 嗯、 哦，哇，终于听到牛老师的声音了。每周五如果听到牛老师的声音，我都觉得会很开心。 嗯， 多好。 苍鹰也说了，就爱听牛老师说话，把咱老北京的话都说的都到骨子里了，话从摊嘴里说出来都活了，又清楚又言简意赅。 谢谢 牛老师就是牛，您这姓太牛了。 啊，得嘞，谢谢您。 你不会又挖坑的吧？啊， 没， 这回他 谁敢跟牛老师挖坑？ 挖坑了， 挖完我自己跳去啊、 哎！ 这个，哎呦，我的天，这个好多人都在跟您打招呼， 谢谢谢谢， 给您提问的， 替我给各位带好。 嗯，这个要不咱再回答一个问题？ 你说， 然后咱们说说咱们那卤货 的，我知道的。 哎，有说这个米问了，说。那个某伟某某卫视某什么什么节、 哎、就节目吧， 啊，是某节目、 嗯、 说您上过吧？哎， 是上是上， 那得看看面啊，上的都是给面的啊。这个问您一下，请教一下宫保鸡丁的家常做法，最好鸡丁不用炸，十分感谢您。 这位朋友您好啊，感谢咱们信任我。这鸡丁一般的。做宫保鸡丁没有炸的，先说不过油，我们四川菜呢叫小炒小煎，一锅成菜， 嗯， 不过油不换锅，就是像我们家里边居家过日子一样炒就行了。哎，这是第一要向您说的。这个也没有什么家庭版啊，什么国宴版啊，我们到哪儿都这么做，特别简单。当然了，您有的人喜欢用鸡脯，你比如我就常用鸡脯肉，我非常喜欢，啊，它又好看，又好吃，又滑又嫩。好多人说这个，这柴是因为你没有上好姜，或者你炒的时候火候没掌握好，它脱姜了，它自然就柴。还有说我喜欢吃鸡腿肉，鸡腿肉我也爱吃，啊，但是鸡腿呢，它有一个有一样，我个人认为，是吧？就是说颜色没有鸡脯炒出来好看 哦。Oh. 啊，好多人做这个呢都搁豆瓣酱，我们做呢不搁豆瓣酱，我们就用点花椒辣椒啊，花椒粒儿辣椒节，然后还有用点细的辣椒面，然后做这个菜呢没有别的特别特殊的，就是几点。先说花生米，你得炸好了，去了皮的花生米炸好了，这炸的什么样啊， 得到嘴里又酥又香，不皮不梗。 这怎么炸呢？ 怎么炸？简单，把花生呢，你先说，比如花生米，买回来的花生米得先看看新陈，是吧？ 嗯。 不管新陈的，新的也好，陈的也罢，陈的你就多淘两回水。什么叫淘水啊？是凉水下锅，把火改小了，凉水下锅下花生米，不用泡。然后搓，拿手慢慢的跟洗衣服似的搓搓花生米，等那水温乎烫手了，哦，温柔烫我手了，把水逼出去，再加凉水， 哦， 再洗，至少反复要淘洗两到三道。 这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第一，陈的花生米它是不是有的时候有哈喇味了？ 对， 是的， 或者有那土腥味了， 是吧？这个经过一漂洗怎么样？哈喇味去了， 嗯， 再洗。这花米它有时间了，由凉到热，逐渐它吸水膨胀长根儿了。 哦， 这还一好处。再有一个好处，这花米的皮经过反复搓，吸水膨胀它就软了，又好包了，一挤就一个。 嗯， 这三道完了以后您好炸。为什么退了又有退味儿还退色？花米本身的一些哎有颜色的皮去了，它里边有些色素的东西也被退出去了。然后您炸的时候，就不是说有人说凉油就下锅，那是有油煮， 嗯， 那不叫炸，我们叫油捆。这捆，你看，汆怎么写啊？汆，入水为汆， 嗯，血宝盖， 哎，入水为汆，就汆东西，汆丸子，汆这个汆那个的。但是花生米叫捆，上面是人字。底下是水字， 哦， 就是油炸的意思，叫捆，油捆。但是这个呢，这个温度有说道，你不能凉油，你也不能六成热油，太高了也不行，你掌握不了。除非你六成热油了，搁着花生米离火搁一边蹲着去了， 嗯， 那没有意义，那火怎么办呀？说没有意义，就是我们一般来讲，三到四成油，就是120度左右，这时候你它是热油了，你把花生米下去。下汤开了，要不停的慢慢的搅动它，啊，搅动的花生米逐渐的吸油，开始往起浮，开始往起浮，等浮到浮头了，浮起来以后，你拿别是罩哩，是漏勺， 哦， 用漏勺搂起这花生米，你看这花生米现在有点淡淡的，就是浅黄色， 嗯， 比白深一点，然后你听。听这声音哗楞哗楞的，啊，听哗楞哗楞的这声，听好了，一颠着，得把油一闭，花生米您找一点摊开了晾凉了，这花生米不皮不梗，又酥又脆，还香了。花生米做好了，鸡肉，您呢准备好啊？我们讲什么叫脯肉也好，叫有界的有拍的，就是它。表皮那层带有点筋膜的，就是用刀剁一剁，叫芥，芥花刀，四川叫扇，叫鸡一鸡刀，芥花刀。那里着贴着骨那边肉，它特别嫩，那可以不用芥了，用刀背轻轻，刀背不用刀刃，轻轻地锤一锤，砸一砸。 嗯， 哎，也可以用刀呢，整个的刀就轻轻的拍一拍，震荡一下，让它肉啊松了，啊。这时候现在都讲叫什么叫按摩，我们那时候也没这词儿，按摩什么呀？是不是就拍拍，让这肉质松散一些？ 嗯， 然后呢，您用黄酒盐一抹味儿，然后加淀粉，这淀粉呢一定是湿淀粉，当然了，市场里非常好，容易买，叫玉米粉就行了。什么是湿淀粉？拿水给它浸泡完了以后啊，浮头没有水了，沉淀了，把水倒出去使那个粉子，那就叫湿淀粉。黄酒盐抹上底味抓匀了，这时候我不建议您搁酱油，然后加湿淀粉给上浆，浆的呢稍微厚一点浓一点， 嗯， 这样它能锁住水分，那肉就嫩了。 嗯， 这个花生米有了，鸡脯是不是有了？您在这之前呢，没炒之前还准备点什么？准备点花椒粒，还得准备点辣椒节，那市场有卖那纯的细辣椒面的， 嗯， 您买点那细的辣椒面准备好了，您还有葱姜蒜，家里有，您就切点片儿，切点节儿就行了，这得准备好。然后您还得准备点什么调料？你比如酱油，这是有颜色的，要用点老抽就行了。黄酒、料酒也行，黄酒也行。 还有醋，这个醋呢就是我们北方的米醋，当然保宁醋好，您说点北方的米醋也行，酱油、黄酒、醋。做这个菜呢还得搁盐，这盐呢还得稍微重一点，盐轻了不好吃，搁上盐，然后再搁上白糖，搁上白糖再搁上点清水，就是汤啊，搁上清水，然后您和匀了，拿手指蘸着尝尝那味儿，尝什么一尝，好尝酸甜咸，酸要压着这个甜啊，但是呢这咸味要很明显，要不然出来不好吃。 嗯， 要尝完酸甜咸，然后你再搁一点水淀粉，当然这个芡汁呢，当然要想好看就得合适才行的，但是在家里边您不一定那么准，没关系、嗯、您 多尝试尝试就 少搁一点， 哎， 少搁一点， 不够再补， 再别补了，就粘再粘稠了以后它不利索不好吃、 哦、 您可以稍微薄一点，但是一定要有，它得能成了以后啊，它能包住这个鸡丁就行了，因为您要问这个问题的人是一定是常做饭的，但有这把握， 嗯， 是吧，把这芡汁准兑好了，这我们就开炒了，当然现在家里边都是不粘锅，是吧，都带涂层的， 嗯， 我们过去都是铁锅，当然做这还是铁锅好吃，不粘锅呢上火一定要烧热热的，烧热了不行，得烧热热的，烧热了以后您往里搁上油， 嗯， 油一搁进去以后 这油温就合适了， 就合适了， 嗯， 我们叫热锅凉油，你就把上好姜这个鸡丁是吧准备好，应该先搁什么呀，就是花椒干辣椒下锅稍微一炸，一炸什么样，那辣椒啊就变色，有点棕红色了， 嗯， 这时候你把鸡脯肉这丁或者鸡腿肉这丁下锅炒去，这一炒就炒散籽亮油，因为家里边我为什么让您烧热热的呀，如果专业的做它，我们不用说锅是支好了的，搁上我们就搁凉油就下花椒辣椒了， 嗯， 因为那火冲马上里就热， 嗯， 您在家里边您就是热了搁上了以后，您这不粘锅要薄，花椒辣椒下锅刚一上场您搁上鸡肉，这马上里温就降下来了，您搁了一炒它就散籽了，谁不爱谁了，这时候你把辣椒面撒进去，撒进后再扒了它，扒了匀了辣椒面的把鸡丁给包裹住了，香味出来了，还别糊了，它颜色就出来了，这时候您炒散了，把那碗芡拿起来，把葱姜蒜搁进去爆，葱姜蒜那炒得出香啊，这葱姜蒜要一出了香，您把这碗芡顺着锅边上撒进去，撒进去以后甭动它，等这芡汁它一加热，淀粉遇热糊化呀，一糊化就冒泡，噗噗噗噗在响，滋滋滋的响，冒泡。这时候呢，你就和别和瞎和了，拿起这锅了涮涮它，涮涮锅，再让那菜肴在锅里边摩擦，然后转圈。等摩擦转圈什么意思？淀粉就充分均匀的糊化。然后会翻锅，你给它翻过来，因为底下糊化上面那层还没糊化呢，翻过来让它继续糊化，等这层也滋滋在响也糊化了，您呢把花生米往里一撒，甭管勺子铲了啊，勺子也好铲子也罢，和了两下翻匀了装盘，这就算八路军吹号， 哎呀 拿下了，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跟说书似的，我 这不是说书啊 哦， 拿下了、 哎、呀，真好真好， 哎呦， 是是是，当然也要感谢很多的听众朋友啊，比如说像政委啊，比如说像我爱 Nemo 啊，都提到了刚才牛老师说的那个字儿，对对对，确实是确实是， 嗯， 这样我们因为今天的节目是有主题的啊，关于卤水，因为牛老师一来这问题太多了，要照这么说的话真是没个头，咱们在说主题的同时， 啊， 我们也给大家回答一下问题，好吧？ 好， 比如说老何他问的问题就是，那牛栏能介绍一下，比如说卤鸡胗呐、啊鸭掌啊，能用一锅卤吗？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说，比如说卤荤的和卤素的，咱们先来说荤的。 好， 好吧。 刚 才这个 让大家准备一下，好不好？这个我进条广告。 好 啊，稍微您也歇会儿， 哎，好， 好吗？ 好，没问题。 老大，你这车里里外外可真干净呀。 我每周都洗，当然干净了。 老大就是不一样，每周都洗车，这一年下来得多少钱呀？ 谁还花钱洗车呀？告诉你个省钱秘诀，买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淘宝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300多家洗车网点，贼方便，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来吧，牛老师，咱们开始卤吧。 开始卤， 哎 啊！刚才那个何先生说的， 对对对对对， 是吧？ 对， 何先生说什么呀？ 叫什么鸡胗呢？ 对呀、 啊，鸡掌、 啊、 鸡爪啊。 这个咱们这么说啊，你比如说禽类的，咱们都可以用于统一的汤， 就搁一块儿就行。 对， 嗯， 啊，禽类的啊，当然这里边包括你刚才说的被雷劈下来的那大雁、 鸡、鸭、鹅。 对， 嗯， 鸡、鸭、鹅这都没毛病。当然了，鸭跟鹅单搁最好， 因为味儿大。 对，它腥味太足，完更多一般都用鸡做鸡汤。我们说这儿说的鸡呢，鸡汤是基础的汤啊。 哦， 借着鸡的味道做基础的汤。 好， 啊，这基础的汤前提是您得多买点鸡骨头，猪骨头。你比如说棒子骨，我们叫筒子骨，四川的叫筒子骨，啊，筒子骨啊，哎，鸡骨头，您买这个买回来以后洗净了出水。 我能插个问题吗？ 说， 刚刚您说了最不济的也得买这两样。 对啊， 那讲究的。 对，咱就说不济的，这就已经最，因为那你家庭不是企业 哦， 您要想做这个，您家里边 你做那么高级要干什么？ 不是，咱们家里边您也没那家伙，您也就是个高压锅而已。 嗯， 您也就是个高压锅，因为什么？这东西你要使特别，你没有桶不合适，使盆儿，使盆你就觉得不方便。当然了，就建议您呢，使高压锅，它桶锅呀、啊，它深。 嗯， 您把鸡骨头、鸭那个猪骨头，要是买的时候跟人说好，人给你敲折了，是吧？买回来以后，或者你再买个猪肘子。 嗯， 啊，买猪肘子，买前肘。 哦， 让他把骨头帮你去了。你买之前是让他给你刮毛，刮完毛让他给你去骨，他整个的就去了骨头了。全骨那骨头给你敲了，你拿回来不是行了吗？ 嗯， 说我买鸡去了，买点鸡骨头，好了，您再给我弄俩鸡的腿儿， 嗯， 弄几个鸡膀子，这不是就有鸡了吗？然后有肘子了，是吧？那位爷爷说要鸡有鸡胗子，买回来，对吧？买回来鸡胗子， 嗯， 是吧？还有什么？说我还想吃点豆腐干，您也买点豆腐干。我这跟您说着不就行了吗？ 嗯， 这桶子准备好了，先把这荤的鸡骨、猪骨先出水，出完水出透了，您就放心，多出出它，别张了就着急就偏磨了，别的。出透了它，一定多煮，多煮一煮，水多一点，煮透，煮透不是腹头有沫子吗？最后把这鸡骨。肘子骨捞出来，单放一盆儿，把肤头的沫子先撇了，不要一开锅就撇，你撇不干净，全是血沫子。 嗯， 不着急，最后形成的那是真是沫子了，给它撇出去，然后不有渣子吗？您一过箩，是不是那个把这骨头大块的骨头、鸡骨头、猪肘子骨头捞出来了，底下是不是有骨头渣子了？ 对。 现在家里都有人密眼的篦子吧？ 有 没有？您准您家有漏勺，照着您都行。 行嘞，鸡汤先放在这儿，基础的汤一会儿再说别的啊。 OK，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至少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北京鲜花港郁金香文化节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上门代办理赔，上门代办验车，用车服务一键代办，车险选人保，一年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四

欢迎各位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在周末的下班路上继续陪着各位。各位好，我是夏明。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王维。 各位好，我是刘金生。 再次欢迎敬爱的牛老师啊！ 不用客气， 有好多 欢迎了， 好多朋友 弄点实际的，是不是？哪个发红包呢？ 哎， 是不是？ 现在就发， 这是发红包， 要多少的？ 什么叫没有要的？您瞧您、 给多少的是吧？ 瞧您赏，喊您给二分 啊！对对对，正直播不能看手机，等会儿的啊。 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坤，是念坤吧？ 哪个呀？啊，坤坤坤， 坤 是 坤就说了，哎呀，一到宫爆鸡丁就听出来牛老师的水准了。 哎呦，真是！ 哎呀，说我一边听就一边咽口水， 真是真是，当 然只你咽啊！ 米也说了，说就是经常听您的节目。有一次呢，偶然也是在电视上看到您了，哟，给我激动的，有见到真容了，哎呦，太好了。然后他说到今天的，咱们不是做卤味吗？他说，个人觉得吧，一切卤味还是购买吧，自己真的做不了，是吧？牛老师，我们买吧，您做。 这个我看行。 不，他的意思我也可以理解，因为他觉得可能自己在家做的话，有一些的配料不好找。包括有点麻烦， 确确实实，刚才维子说这个啊，他不知在家里边做一个什么，准备食材麻烦，而且做起来也麻烦。 对， 然后你说你做少了吧，不值当的；你做多了吧，哟，现在又都是咱们说，今天吃完这顿儿，尤其是这卤活，我们北京的叫酱货，这酱货呢还得不是热着吃，得晾凉了再吃。 对。 南方有的卤呢也是晾凉了，但是也有个别地区，你比如两广。人家是要吃热的，要打热，啊，家里边做这个一锅确实比较麻烦。你比如刚才那个谁名字啊提到说看球啊，那个时候您可以准备点做点这个什么，像刚才一说是花猫一体，我一听这花猫一体，您这就太土点了。还有那花猫一体要做好了也不容易。 是。 嘿，话锋一转，真是 哥哥的意思是你怎么也得来个卤水拼盘。 哎呀，拼盘都不用，你比如说像这个爱吃肉的，我们卤点节节香。 哎呀， 你看小猪尾巴都吃上了，是不是？弄俩鸡爪子，它也是卤；弄点鸡胗子，你也是吃；卤点豆腐干，哎，咂么咂么味儿也挺地道的。当然有这卤水，您可以卤好多东西，不一样的晾凉了以后，你收起来吃的时候打热没问题。 是的，是的， 是不是？ 您放心，就教会了小胖用卤水做的这个，说让他后半夜看球。我跟您说，啤酒啊什么的，喝着吃着，那球可能半场还没完呢，他就喝多了睡了。 不是，在第二天早上起来再听，是吧？ 哎，对对 对, 对, 对， 哎，挪威啊，3-1胜了啊。 来来来，那刚才上半节没说完， 咱聊到鸡汤了啊，基础的汤、啊， 基础的汤， 拿个 基础的汤， 拿篦子，因为里头扎、 拿篦子，或者是家里没篦子，您有罩里，家里不是有豆包布吗？纱布，您铺在那个罩里那个罩里上，啊，然后把汤一过滤，那点骨头渣子就去了。刚才咱们说捞出那猪棒骨，还有什么呀？那鸡骨头，建议您呢。因为它热的， 就啃了吧， 弄着别啃。 瞧，给你饿的， 不浪费呀、 啊，嘴急 是。那干嘛使？ 加上水洗一洗。 哦。 啊，我们学的时候要加温水，其实您搁凉水就行了。因为那骨头是热的，加上水就温乎了。您在里边涮干净，把茬子涮干净了，拿回去，这个放在 还放里边。 哎，这个汤过了劲是就是原汤，这别糟坏了。 哦。 别糟坏，搁上骨头，高杆有了吧？然后呢，您就加色儿，在家里边做最简单的老抽呗。啊，说您要愿意炒糖色，您就炒糖色。我倒建议您不用那么费事，不一定家里边做嘛，别太讲究，弄不好不是全前功尽弃了。直接就买超市里又买红烧酱油的，直接就在红烧酱油再加上点什么，加上点老抽。然后您搁上黄酒，把这糖啊准备好，冰糖别使白糖，来点冰糖，准备好搁进去，盐得足了搁进去。然后香料呢，你比如说您在市场里都有卖的，丁香啊、豆蔻啊、砂仁啊，咱们说的里边大小茴香啊，包括罗汉朵啊，这些东西呢买回来以后， 他说给几钱啊，给几个呀，您就跟着自己的爱好多搁点没毛病， 嗯， 多搁点比少搁强。 哦， 回去以后尤其罗汉果这类东西您呢擦洗干净，我拍了它，这草果肉果啊，建议您洗干净拍了它，哎，包括八角给它掰碎了，桂皮记住了一定少胖，尤其是香桂不能多，多了发苦。把这些料准备好了，洗干净装一个包里边，您就搁在锅里边去了，搁在锅里边要开火煮。当然我们北京还讲搁酱呢，是吧，那您就搁点西黄酱，别买这干黄酱，搁点西黄酱，有的说要炒一炒没有必要，家里边无所谓，你搁不搁黄酱都行。 嗯， 搁上酱以后在里边煮去，多煮一会儿。多煮什么概念呀，那五香料的料包啊，它那香味儿它慢慢溶于这水了，那鸡骨头猪骨头呢，那香味儿熬出来的汤就变成肉汤了，骨汤了，多煮一煮这汤。然后煮开锅，多煮一会儿以后，您往里边搁大葱大姜，大块的葱姜，愿意搁蒜也行啊，愿意搁蒜也行，整瓣的啊，都不用拍。然后广东卤水什么的还要搁点什么，人要搁点小干葱，当然它那干葱是拿油炸出来的， 嗯， 炸完了干葱它拿油焖着这东西，你看我们这边不用，你有大葱大姜也不用煸，你也不用，家里边不用那么多油。煮开了锅，您闻着香味了，香味特别浓了，那骨头都煮得软和了，这汤捞出来把乱七八糟不要，就要香料包，那骨头都可以不要了，您就把汤准备好了，这是基础汤，还有咸味了。基础汤准备好了，刚才咱不是买了一肘子吗？ 啊，您等会儿我补充一问题啊， 嗯， 您刚刚说有咸味儿，那个盐得放足点儿哈，嗯。 对，啊， 我尝那个水儿是稍微就泛咸了呢，还是我尝着正好了？ 您尝着齁咸， 齁咸呀，啊！ 哎， 火哦， 您得尝尝齁咸，这就行了。如果不咸没味儿，这白忙活。 明白了， 白忙活。 明白了。 因为你吃这东西最终是凉着吃，你要热菜37-38度时候吃味儿是最准的，你要是刚出锅的吃咸味儿都不足，你要37-38度味儿合适了，等凉了味儿就清了。 哦， 所以凉菜的味儿一定要比热菜的重，因为它凉着吃。 明白了， 这明白了吧？ 明白了。 尝尝汤齁咸了搁一边了，那肘子怎么处理？买回来的肘子骨头不煮汤了吗？ 嗯， 那肘子怎么样？先给它先放那个皮冲外焯一道水，刮刮呀，刮完了以后翻过来，还用原来焯它那水翻过来，整个的去完骨翻过来，肉冲外再焯一道，那血水才能出去。您别肘子整个往上一搁就焯了，焯完里边还全是血水在那肉里边呢， 嗯， 你也翻过来再焯一道，是吧，焯完了再给它翻回去皮冲外，那个卤汤搁着你了。你要卤榛子 不用弄个网兜什么的呀？ 那网兜那都无所谓，你说这怕糊底，您就那一高压锅您再弄一网兜，您架在哪儿的呀？你明白这个吗？ 他明白了，他明白了， 啊，然后这个时候呢肘子搁你了，你比如说我还让你买鸡腿呢， 嗯， 是吧， 嗯， 再搁上，把那鸡腿也出完水洗干净搁着你，那不是还有鸡胗子呢吗？鸡胗子也可以搁进去。说我还有豆干，豆干别往里搁。您那就开锅，不是高压锅吗？高压锅开了锅以后，上了气儿了，您照着1克钟，最多关火，最多1克钟，啊，当然那肘子就能熟了，但是那个鸡可能，我们那鸡腿啊。榛子呀，榛子也没毛病，鸡腿可能就烂乎一点了。 对， 鸡腿的非常烂乎了。如果你要想吃鸡腿好，你得费点事儿。开锅5分钟左右，关火，不冒气儿了，放完气儿，把鸡腿捡出来，鸡榛子跟肘子别动，再上火，不是开锅也快吗？又开了几分钟，10分钟呗，比如说，又开10分钟，关火，晾一晾，没有。不放气儿了，您把这个榛子捞出来晾着，肘子再让它开锅盖上盖，甭管它了，开锅盖上盖就关火， 嗯， 开了锅盖上盖就关火，甭管它了，闷着去， 嗯， 那泡着它凉透了， 您再盛出来，那肘子切片就正好 齐活， 味儿就行了。那鸡腿儿早昨儿你早吃没了，就是肚就叫明白这个。 对，看球的时候他已经吃没了， 吃了没了。然后那榛子你可以晾凉了，明儿切片吃。 嗯 啊，不愿意这现在这春菜蒜苗正上市，你来鸡榛子切片炒蒜苗，地道吃。 哎 呀，素菜配这个，这还有五香味儿，哎，蒜苗也有。也行了，省事儿了。你看，这就我跟你说的最简单的啊。那豆干怎么办？要想卤，豆干前提啊是什么呀？我们因为买回来的，你也得拿水冒一道，焯一下，然后单拿出点那卤汤来。家里边有炒菜锅吗？快勺的卤汤，把那豆干焯完以后，豆干搁这里边，咕嘟咕嘟泡着呢。 嗯， 哎。这豆干它熟的呀， 对， 那咕嘟咕嘟一泡，一火晾凉了，你就吃得成了。 哦、 家里边就这么省事。你要想卤点牛肉，卤点牛肉，卤点羊肉这一类的东西，建议您呢，把这卤汤啊单使少来一点。你比如这汤，我这费了半天劲，鸡骨头、猪骨头煮出来肉汤挺好吃的。我想卤点牛肉还问题不大，尤其是羊肉。 嗯、 啊，您呢盛出一碗汤来，兑点水。再搁点盐糖，再加点水单卤它去。那要是高压锅呢，就快一点的汤，兑点水，就像炖肉一样大块的，跟它在高压锅里相平。开锅以后，比如说一刻钟，关火甭管它了，你就甭管它了。 嗯， 等它凉，您盛出来就吃那肉就行了，当酱货吃。还有点汤怎么办？你搁点粉条，搁点粉条熬了条白菜，挺好。那汤里别往回放了。 哎 呀，不错不错。哎，这个卤菜里你最爱吃什么内容的？ 猪尾巴。 哎 哎，然后其实肘子一般，我吃肘子一般， 嗯、 我最爱吃的是猪蹄儿、 啊、 猪尾巴、鸡胗， 嗯， 鸡爪子， 嗯、 鸡爪子， 啊、 而且 这么做呀， 得要那种就是不是那种胖头鸡的那种， 啊、 就是 柴一点的。 柴的那种鸡爪子， 那叫筋斗，有筋， 哎、我爱啃那种的。 有皮就是没肉， 哎， 是吧？ 还有牛筋， 牛筋好办。牛筋其实他说的非常好， 嗯、 这牛筋呢，我也就介绍你们各位了。您啊，到市场买鲜牛筋，买完鲜牛筋回家刷洗干净，出透水，把那筋皮搂撕撕，就用那汤一酱，出了地道着呢。 哎呀， 啊，猪蹄子也行。 嗯， 猪蹄子也非常好。 猪尾巴呢？ 你这少吃，但是这岁儿没事了、啊，吃多了摇头。 吃多了，你老觉得后边有人跟着你。 嗯，等会儿让我晃会儿啊，先进条广告。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关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刚才牛老师教我们怎么在家里边做卤货啊，从鸡汤开始，就是最基础的汤开始，其实特别方便。您用一高压锅，前前后后大概时间，我觉得一个小时完完全全可以了 啊！而且这除了这以外，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比如说挺忙的，是吧？ 嗯、 你可以买点，比如海带， 嗯， 泡好了海带给它打成卷儿， 哎， 是吧？买好的豆腐皮洗干净给它打成卷儿，用卤汤一卤， 是。 那回来吃的时候，您切成丝儿，豆腐丝儿，您哪边就焯了那豆芽一拌， 哎， 它又有个菜，那海带丝儿，那您配点山药一拌。山药丝一拌，好吃着呢。 嗯， 真好 啊！那有些东西就是说，我们一次多做一点儿、 嗯， 你可以吃几天。 是的， 还是变着不同风味。比如现在香椿上市了， 嗯， 是吧？ 还能 再香 椿 呢？你比如 分素的和荤的嘛， 它拌着吃。你撒点焯完的香椿芽，您拌这里边 哦， 跟这豆腐丝一拌，它叫什么？汉香锅另一个味儿。 哦， 就说你吃个花生豆，您炸完花生豆了。 不是光吃的油酥花仁，你要方方面面各种各样的花仁，那就看你会不会了。会了，简单的话变一味儿。 哦， 就这么点事儿。 是，像听众张凤琴他又说了：“哎呀，这种卤法真的太好了，但实在是记不住。不过没关系啊。”我们会用最快的速度，比如说在下周的时候，我们的编辑就会把今天啊牛老师说的这些方法啊以文字配图的方式在我们的公号里头推出来。 是是是， 大家只要关注就可以了。 对，而且我们的朋友们都特别的可爱。刚刚不是有位朋友问那个 酸梅汤 吗？有一位朋友就把他自己尝试过的觉得非常好的，也是一位老师教给他的，据说也是当年宫里传下来的方子啊，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下。 哎， 我跟大家念一下啊，这个说是这个酸梅汤的配方是这样的：乌梅50克，乌枣50克，山楂干50克，甘草2.5克，红豆蔻1克，以上在药店都能买到。做法也挺简单的，原料冲洗干净，放在7.5斤的冷水里边浸泡15到30分钟，上火煮1个小时，注意先开大火开锅，然后再小火慢炖，到了时间之后滗出水，大概4.5斤的手煎汤留着备用，这个就备用，跟您刚刚说那鸡汤是一样的啊。然后呢，将这滗出来的原料呢里边再加入3.5斤的水，上火煮50分钟，然后滗出汤水，和第一次煮出来的汤混在一起，行话叫两煎并一煎。最后在煮好的汤里边放1.2斤左右的冰糖，12.5克的干桂花，也可以用半两的糖桂花，搅拌均匀之后放在容器里边盖盖焖，第二天自然冷却之后滗出桂花，再放进冰箱冰镇，或者是加冰块，大功告成。 嘿， 哎呦棒， 这个人点赞， 点赞点赞， 啊， 厉害厉害， 全部都给献出来了。 是是是是， 这个爱心 是 得了，跟那个电视机前不是还有我们这广播前听众，说一声吃好了那个传名吧。 哎呦，真是的，哎呀， 地南天说，哎呀，这个节目太害人了，我这个星期都是天天晚上坚持去健身房锻炼身体，基本上少吃或不吃，但是今天的节目听完了以后，健什么身，回家炖肉去。非常好， 哎， 周末了嘛，应该放松一下。 对对，给自己放松放松，增加点营养，是吧？ 接下来考小胖一个吧。 咋的了？ 啊，曹富伦说了 啊， 请问，漏勺跟罩裂有区别吗？ 还是有区别的。 嗯， 一个眼儿大，一个眼儿小， 对，还有一个眼儿多密集。 哎，对对对， 这个别给人胡说八道 啊。 漏勺 下一个了，真是。 漏勺是打孔的，你说眼大眼小的都叫漏勺。 哦， 拿铁丝编的那个 叫罩裂， 那叫罩裂。 哦， 啊，再细点的叫篦子。 哦，篦子，对，差不多这意思。 不一样。 哎，不一样，不一样。好的，好的，啊，您说的算啊。 不是不是，有些时候确实，你比如罩裂就是罩裂，漏勺就是漏勺。 哎哎哎， 用途不 没 差不多，但不全一样。 就刚刚您教我们那个入水为窜。人水为 豚 豚， 嗯， 哎，你看这学到了啊。有一位朋友啊，自己在家里边做西红柿炒鸡蛋， 哦， 用您的那秘籍， 哎，这个你应该给他回答呀。 他是什么呀？盐放多了， 啊， 我们说是量稍微大点，比平时大点，他是量盐量约为之前的1.8倍，我这有点多了。说句实话，我觉得 也不是盐放多了，西红柿放少了。 啊哦，西红柿放少了，反正是一个道理啊。要不你就把西红柿量加上，要不你就把盐量减下来。 但是人家说 一倍够了。 说 他说吃完之后齁的慌，回味微苦。说这怎么回事儿， 哦？ 啊，对，我觉得盐啊是虽然是比之前放的要多，但还是得适量着走。 是对， 您说是吗？ 什么东西就俩字儿，叫合适。 哎，是是是。 哎， 因为原来做西，比如说就拿我自己说啊，我做西红柿炒鸡蛋，因为它我有时候会放点糖，有时候会放点那个西红柿酱啊什么的， 就是番茄酱。 对对对，因为番茄酱本身它就有点咸味儿。 对， 我呢又想吃出来那个甜的味道出来，所以呢我盐放的很少。 但是呢，牛老师教给我之后呢，我就把盐的量呢加倍 了， 但是也没有加到可能 1.8 倍那么多，我觉得就是多了一半，绝对是多了一半，满满一勺啪放进去。放进去之后，我个人也是西红柿用的比较少的人，我一般是一个西红柿五个鸡蛋，大概是这个比例啊。 其实跟那朋友这么说 啊， 就是在你平常炒西红柿鸡蛋的基础之上，你还搁那么多盐，你别放糖了，尝试一下 对 就行了 啊，也行 是吧？ 对对对对对，好嘞。 像有很多的朋友也问了，哎，刚才念的另外那位听众朋友发的那个酸梅汤的方子能发我一下吗？没关系，如果那位听众朋友觉得可以的话，我可以让我们的编辑 Ctrl F Ctrl C 给您粘贴过去，发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就当私信。 或者是我也就是跟着这个牛老师蹭一下牛老师的那个微信，一块儿跟您的发上去。您把您的那个介绍的卤货的方子列完了之后，哎，最后咱们附上酸梅汤解解腻。您不喝酒了，喝点酸梅汤， 对，不是吃完卤菜以后，看完水杯，他有时候酒喝完了， 对， 他得解解渴， 对， 是吧？这消防队吹号说叫水，得来点酸梅汤， 对，好， 凉不唧儿的，酸不唧儿的，甜不唧儿的，啊，再进个球，嘿， 哇，太棒了， 地道吧？ 太棒了。来，这个有人催着让我给您发红包啊！等会儿我们直播不让看手机，闹什么闹？这个咱们刚才说的是像什么禽类的 啊， 这个因为它可能有的就味儿比较大一些，咱给单一锅。那像羊肉啊，包括牛腱子，其实很多人 牛肉其实问题不在家里边不那么讲的，牛肉没事儿，就是唯独羊肉它容易坏汤，你知道吧？ 但是我有个问题， 你说 就是羊肉咱先放一边啊，我在家炖过牛肉，有两，要不就是炖不烂，要不就是太烂了，就你放凉了切，它也是就切的一丝一丝的，切不出整片来。 那你买的那是因为太柴了吧？ 按说还好啊，我也不知道是肉的原因还是我做的问题。 你是酱还是炖？ 对啊， 炖呀。先得说你使什么药，腰窝， 对， 或者牛腩， 哦， 或者腱子。 我用的腱子 啊，腱子也没问题，当然腱子你要在家里边炖，再来点蹄筋掺和着，再来点牛腩。 蹄筋我没敢一块弄， 知道吧？ 我觉得怕弄不好。 再来点牛腩，是吧？这样炖出来以后，有肥有瘦有筋， 这都能一锅出来啊？ 对啊， 哎呦，忒好了。 那没有什么呀，你把腱子、这腿腱子那个切小了啊，是吧？那个牛腩块大一点啊，那。我们那筋儿呢长一点啊。 哦啊，你腱子还切开呢 啊，整个那酱肉 啊。我是整个呢。 哦，整个你要炖半天的是 啊，是 这一般的来说就出完水以后这几样搁一块儿，我们要是高压锅好使的高压锅 啊， 前提是好使啊， 就是不漏气呗。 不漏气，您一刻钟开锅以后一刻钟， 这么快？ 对，关小火一闷，等凉了等凉了，肉就烂乎了。你要炖着吃，再开火一热，或者盛出来一热就吃了，齐了。关键是又要好吃，又要烂乎，还不能没味儿没色儿。就是您把这个东西汤汁兑好了以后，别没过肉去。 别没过肉 啊！一开锅就没过去了。等您全没过去了，那出来，因为那东西它往外出水。不是炖没了，是由大到小，小了为什么小，是水分出去了，所以那汤就多了，就不好吃。 明白了，一会儿咱们再慢慢聊，先进一段广告。 好，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x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卡罗拉家族特别版幸福上市，5月31日前购车至高享2年零利率，更多利享信息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和卡罗拉一起畅享被爱时刻，一汽丰田。 每月仅需106元就能享受百兆光宽带10GB 大流量，宽带手机电视全家用，装机慢赔，网速慢赔，不用再犹豫了，详询100010。 二郎神向天泉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格力红四月购机省一半，指定机型整单满减，还送智能收纳桶，格力红四月买空调送延保，终身免费清洗。 古壁香油历久弥香，北京老字号京城老味道，传承数十载，安全又健康。古壁香油精良出品。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夜间本市的小雨天气将逐渐的结束，等到明天早晨的时候，受冷空气的影响，偏北风是逐渐的增大，预计明天中午前后的平均风力可以达到5到6级，阵风可以达到8级左右。北京市气象台今天的16点30分也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提醒大家注意防风防火。另外呢，明天的风真的是很大啊，与道路形成侧风的时候，对高速行驶的车辆是极不安全的，所以大家建议就是建议大家啊，在这个高速行驶的时候适当的要降低车速，确保行车的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阴有零星小雨转多云，北部有浮尘，南转北风2级转4级左右，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局地有扬沙，偏北风5-6级，阵风8级左右转3级，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北京鲜花港与金乡文化节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先来关注几条事故路段。机场高速出京方向三元桥发生了事故，队尾已经和北二环的西向东方向的车拥堵连接在了一起。目前呢，北二环西向东的队尾已经在德胜门桥了。北五环肖家河桥西向东也有事故，队尾排到了功德寺桥。还有东五环的南向北，在环铁桥和小交亭桥分别有事故，队尾都排到了化工桥。再来看一下城中联络线方面，这个也是交通压力比较突出的，东四北大街、东四南大街、东单北大街一线双方向，还有东单三条的西向东、南河院大街的北向南、崇文门内大街还有崇文门外大街一线的南向北都是车型比较缓慢的，东直门南小街北向南的主辅路，还有朝阳门北小街、朝阳门南小街一线的北向南、南竹竿胡同的东向西也是车比较多的，地安门东大街的西向东、地安门外大街的北向南，还有美术馆后街的南向北，还有交道口南大街的双方向都是持续车多的路段。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听也要有滋有味儿，吃喝玩乐大搜索，听的就是这个味儿。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星， 闲着没事数星星呢。 是工商银行手机银行智慧一起行活动期间，北京地区客户通过容易行手机银行签到办理交易，可获得相应数量的智慧星作为奖励。客户使用手机银行越多，获赠的智慧星越多，多囤一些就可兑换丰厚电子礼券，最高500元。 哟，不错呀，正好要买电，用手机银行缴费得了，我也数数星星。 活动详询工商银行9558888。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18:34，欢迎各位继续和我们一块儿啊，来听牛老师为我们卤肉啊，讲一讲怎么去酱那些东西啊。 好， 嗯 ，FSF 说，牛老师能不能讲讲酱牛肉的做法？非常好， 想到一块儿去。 对，因为刚刚在广告之前就正在讲关于酱牛肉的 问题。对对对对对对对， 这个。我们刚才这位朋友好啊，我们刚才说了半天，就是说的是酱货，其中这酱货里就包含着酱牛肉。 嗯， 当然了，您可以就是回头再听那个东西。 嗯， 但是我个人就觉得，如果是真是就酱牛肉而言，啊，就酱牛肉而言，如果在家里边，我建议你把香料，刚才说那香料包的分量减一点，因为那个香料包如果太足了。那个味儿，五香味要太足了，会压了牛肉本身的香味儿。 嗯， 你比如我们酱，拿刚才那个酱肘子行，酱鸡、酱鸭子，是吧？这个没毛病。若单拿它酱牛肉，单说酱牛肉的话，我个人认为就可以把咱们刚才说那个香料包里边的分量适当的减少一点分量，然后它能突出这牛肉的本味儿。然后您选酱肉的牛肉，最好建议您选腱子， 嗯， 牛腱子。说没有腱子，您吃点和尚头什么也行，啊，和尚头啊，啊，紫盖啊也行，当然都不如腱子。如果要是腱子，您愿意吃筋的，您可以选点蹄筋进去，或者是板筋也行， 嗯， 牛板筋也行。 哎呀， 这样出来效果也好， 好吃， 啊。 说完了 啊，就因为咱前面说这卤汤 前面说过了， 你卤汤都说完了，你后边你他就是换一东西，你有这卤汤了。当然我不是说这卤汤就是万能的， 明白？ 有人爱吃的猪肚子，啊，有人爱吃猪肥肠，有卤的呀。当然肥肠一般来讲不吃卤活的，为什么？它要打热吃还行呢。但是猪肚子什么都可以啊，包括那猪的小碎泡，那都可以啊。没问题啊，都是刚才卤汤都行啊，牛肉也可以啊，牛肉也可以啊，啊，牛肉呢就刚才说了，你把香味香料减一减，为什么香料味太足了？你把牛肉那个本身的鲜味和香味给压了， 嗯， 是吧？这是我个人的意思。 那如果是想比如说做酱牛肉的话，就像您说的，加点那个西黄酱就行了。 酱牛肉跟卤牛肉什么区别是一样的，南方啊叫卤，北方叫酱， 为 南方叫卤，北方叫酱，叫酱。酱活什么呀？什么叫酱啊？就是说，在这卤汤锅里边卤好了， 嗯， 我把该余下的，就是说我要留下老汤，余下的盛出来，留少一部分在锅里慢慢收，收浓了些粘汁扒的肉上盛出来，那就叫酱活了。 哦， 这么个区别。 小胖以为是里头必须得放酱， 那不一定， 酱货， 酱油它也是酱，清酱吗？ 嗯， 原始的清酱渗出来，黄酱里边的汁儿渗出来叫清酱吗？ 嗯， 但是您要现在就使酱，现在的酱你也甭听，现在酱料你得有选。我其实要建议你就是我使我们老北京的西黄酱， 嗯， 非常好， 嗯 啊，来不要说非得我这酱那我炒熟了再搁里边，不一定啊，不一定。 嗯 好吧，因为听众朋友的问题太多了， 嗯， 我们在接下来的最后这节还不到20分钟的时间，咱都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吧。 好的， 行， 好吧。 还有，我借着广播也说一声，刚才咱们课间休息的时候，有好多朋友关心咱们健康，听咱咳嗽来的，还要给咱问好的，一并表示感谢，谢谢各位。 嗯 嗯，好好好，咱们先帮助一下君这位朋友，他说：“哎呀，牛老师，我特别爱吃笋。”为什么鲜笋我烫过了还是特别涩呢？可是我这是鲜笋，我要做的不好太可惜了。 这是这个建议您呢，您做这笋的时候，您烫完了以后啊，不是就炒，建议您稍微晾一晾，能上手了以后啊，您拿那布啊给它攥一攥，把那点汁水攥出去，然后您再炒，它就会吸收您使的油啊 肉啊，那香味还得油脂，它就酸涩味也就小了。 这个也有还在牛腱子上边一直执着的 过不去了。 哎，永别青春说了，牛老师您好啊，牛腱子肉不用高压锅怎么做？我要简单点的。这高压锅已经是很简单的， 对，最简单的 最简单的方式、 啊， 不用高压锅，时间可能就需要长了。 跟这个朋友说，不用高压锅，跟这方法一样，就是汤多一点儿，换成普通的锅，时间就长一些。但是做这个呢，你比如您前提把牛腱子切成小块了，然后建议您拿筷子呢给牛腱子扎着眼儿，再出水，出完了以后，开了把卤汤烧开了锅，在里边一烧。烧多长时间？基本上卤上20分钟，卤的时候小火盖上锅盖，卤了，因为腱子块小，卤20分钟以后，关火，晾凉了，这个一定在里边泡着啊，然后捞出来，您再切片，那片要薄点，问题都不大。但是这个泡很重要，不泡确实味很薄。还有一定要使这金钱腱，就是小腱子，腿子上的小腱子啊才好。 好嘞。再来看看孙小迪小严妈说了啊，他说牛老师啊，土鸡除了炖鸡汤还能怎么做呢？ 你看土鸡除了炖鸡汤，炖鸡汤你要烧鸡块也行啊，是吧，我们说给说吃个清蒸鸡，您把这土鸡的汤煮好了以后，您买现在的肉鸡好吃吗？不好吃。 不好吃。 炖起来清炖起来好吃吗？不好吃。清蒸起来好吃吗？不好吃。想吃清蒸鸡了，买点鸡翅中，洗干净，出完水，是吧？往碗里一放，加上点刚才那朋友说的笋，这一类的。您使土鸡熬出这鸡汤，灌这里边上屉一蒸，鸡味也有了，鸡肉也嫩了， 不赖， 是不是？ 是， 笋都进味了。 对呀、这么吃也行啊。 真好， 人家问的鸡， 是 您那把汤处理，鸡怎么办呢？ 那鸡红烧鸡块啊， 哦， 炒鸡块啊，那鸡块要。你比如这个四川有歌乐山辣子鸡，您把这肉切成小小块，带骨也好，切碎一点，就是点盐黄酒，是吧，抓子抓子来一点薄薄的粉子，干粉子一拌就行了，把那辣椒节花椒都准备好，这鸡肉您就下锅炸就行了，炸的外焦里熟了，您配上那辣子一炒，不就成辣子鸡了吗？是不是啊？ 是的， 简单点呢。但是这个老鸡啊，说句心里话，就做辣子鸡好吃点，它块小，慢慢呢 有 鸡的香味，有嚼头，喝点小酒。你要做红烧的时候炖一鸡块，你得炖烂乎。 对对对， 炖烂乎以后呢，就难免有的地方就柴了。 对 对， 是吧？ 是 说 太有嚼头了 啊、老鸡嘛，一般我们的老鸡都是什么呀？土鸡、老土鸡，我们都一般都就是说。烧的鸡一定要吃公的，炖汤的一定是母的。如果您这母鸡呢，还是建议您炖汤。要是公鸡，那建议您红烧。 有些地儿说，就是宣传自己的馆子，我用的是那个广东的扇鸡，就是扇过了的那些鸡。那个口味上有什么不一样吗？ 这偏中性吧。 哦， 对，可能 适合大众口味， 也沾那边，也沾这个，有可能啊。 就是鸡腥味啊少点，就跟那猪似的敲了。 啊、哦，对对，是这意思， 是吧？ 是 要不然骚的， 对对对， 是吧？ 对， 所以你好多事儿占 了。哦， 老虎啊 ，Tiger， 他说了，先问牛老师好， 谢谢您。 刚才您说那个京酱肉丝椒酱。说这个西黄酱要加花椒水，还要蒸几个小时。哎，这为什么呢？为什么要有这么一道工序说道呢？ 这就是我们说将就和讲究之间那点距离。这朋友说我们做，我学这个啊，他一定得蒸了。为什么呀？蒸了以后他就不容易扒锅了，酱香味就出来了。知道吧？西式蒸发了以后，我们做菜的时候方便，不是您买那个生酱搁锅里一炒，那就出来了。那个味儿，那生酱味儿还没出去呢，这肉已经熟了。您再等酱香味儿出来，肉就早就老了。所以为了我们这菜更好吃，我们才使这个京酱。其实就指的是黄酱，北京的黄酱。但是这菜是四川菜，不是拿甜面酱一做就行了，跟那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这个 就是有些调料也算是半成品。 对啊， 其实回家还是得稍微处理一下。 对啊，没错啊，嗯、就是您那个一说吃老北京炸酱面，老北京炸酱面说、啊、怎么好啊？酱香，酱怎么香？得炸出来，那炸人拿油炸呀？不是，有油有水，它得慢糗。不是上有我见过做炸酱面的，还是名馆的呢。 嗯， 十斤油搁锅里烧热了，好，这还是电视节目呢，我跟着拍这个。 哦， 十斤油真的烧热了搁锅里，把肉丁往锅里一煸，但是十斤油又一煸，然后把卸了以后二斤黄酱往这油锅里一倒，这一和了就盛出来了。 哎呀， 我说我真是开了眼了，我没瞧见过炸酱这么炸，这回我开眼了，我才知道这炸酱面是炸酱这么炸来的。 瞧了个天哪！ 啊，我从小可没吃过这个，但我瞧这个，我算开了眼了， 哎呀， 你知道吧？你要把油逼出来，捞出来剩下那根儿，那是炸酱。 哦， 你知道吧？ 哦， 那是真的，这叫名副其实的炸酱。 哦， 用油炸出来、啊， 炸出来的。 哦。 来吧，说说177的问题。他说我在家呢炒醋溜苜蓿。 嗯，高水平了。 鸡蛋怎么炒的嫩呢？反正我一炒吧，我这鸡蛋，哎呀，就炒的比较柴，特别硬。 这个鸡蛋是这个，我们这炒这个清真菜的醋溜苜蓿啊，这鸡蛋过去是什么呀？摊一鸡蛋饼，拿手勺一炸，不是现在像现在炒碎了。 嗯。 就过去真正这菜什么呀，就跟家里边摊黄菜似的，摊鸡蛋似的，这个里边摊出一个饼来，拿手勺一炸四六块，然后倒在漏勺里，再说这肉片的事，是这么做。那做这个您要在家里想做好吃了，咱这也没关系的。我告诉您，淀粉鸡蛋里边啊，鸡蛋液调好里边适当的搁一点薄薄的水淀粉，它出来就肉头啊。 嗯，好， 我真的我头一次知道鸡蛋里放点水淀粉， 薄薄的，哎，它出来以后它肉的， 加水 我就加水， 加水为了出数， 啊、对， 滥竽充数显多 是 吧？那做鸡蛋汤的是吧？勾个甩果汤啊， 我五个鸡蛋两碗水呢。来，咱们先进一条广告，一会儿回来继续回答大家的问题啊。 两颗星，三颗星， 闲着没事数星星呢。 是工商银行手机银行智慧一起行活动期间，北京地区客户通过容易行手机银行签到办理交易，可获得相应数量的智慧星作为奖励。客户使用手机银行越多，获赠的智慧星越多，多囤一些就可兑换丰厚电子礼券，最高500元。 哟，不错呀，正好要买电，用手机银行缴费得了，我也数数星星。 活动详询工商银行95588。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来，再看一下核桃的问题。他说：“问一下牛老师，三合油怎么做呀？能做些什么菜呢？” 这位朋友您好，这三合油一般来讲啊，我们它没有什么特殊的要做的。你比如有炖三合油的啊， 嗯， 有用酱油、醋、香油的三合油，有酱油、醋。更低的花椒油来点蒜泥它也叫三合油，但是一般这样的东西在干嘛，就是作为蘸食用的蘸汁。你比如我来清蒸鱼， 嗯， 说我不会像广东人熬那鱼汁，那您好，您把这鱼蒸熟了以后就蘸这吃就行了。 嗯， 那我们吃螃蟹吃有姜醋汁，再高级的对于三合油， 嗯， 这两种吃法，清蒸鱼也是好的清蒸鱼，不是像现在搁酱油的清蒸，蒸好了以后把汤要闭了，然后再换上好汤，调好味儿浇上。上桌时候跟什么呀？跟一碟三合油，跟一碟毛姜醋，让您获得吃这清蒸鱼的感觉，像吃螃蟹一样。 啊，就蘸着这俩。 那这才叫清蒸鱼呢， 哦、 不是现在您在锅里边一煮，啊，或者上屉一蒸，出来浇个鱼汁一泼油。 哦， 那是广式方法，跟我们北方菜没关系。 哦，看来这个鱼在咱们那儿还属于一个 就是紧俏商品。 它不是紧俏商品，我们这吃的高级，这叫讲究。 对对， 哦，我还以为是 这个鱼蒸熟之前，不是把这鱼宰了，上去就蒸去，拉说后几天来一口吧。您那是渔民的吃法？ 妈呀，那非渔民怎么吃啊？ 讲究的这鱼得烫青，褪去了灰皮。得给您收拾干干净净，里里外外收拾的干干净净，褪了灰皮，再给您再加上什么香菇、笋片、火腿片，然后鸡油上去蒸去呢，那出来叫清蒸鱼。您得往里一杵，蒸五分钟、六分钟，拿出来，得撒上点葱丝、香菜，热油一泼，走吃去您呢，跟我们这清蒸鱼没关系。 我们不是没吃过吗？是吧？ 今儿听听也解馋呀。 那倒是，那倒是。 下回不是知道了吗？ 嗯， 来吧，最后一个问题。 光他想给孩子熬点海鲜粥，拜托牛老师给指点指点，海鲜粥怎么能熬好呢？ 其实这个没别的，这位朋友，小孩给小孩熬粥啊，其实特别简单。你比如说，不管是棒子面粥也好，小米粥也好， 嗯。 是不是棒子面粥、小米粥、白米粥？ 嗯， 建议您呢准备点牛奶，给小孩喝嘛，是吧？我这面粥，先把棒子面细的、特别细的棒子面，用凉水先卸开了，然后锅里边搁点水，这个水开了，您把这棒子面卸进去，和了匀了，再掺上点牛奶。那当然了，稀稠您得掌握好。 嗯， 这个粥有了吧？这是面粥。刚才说了白米粥，米粥是把米投好了，当然了，米呢要您要给小孩吃呢，建议您呢可以头一天把米泡泡，投好了泡一泡，第二天早上里把水一过滤，然后用擀面杖或者您家有打碎机稍微一打，它不是就碎米了吗？小孩容易，它也容易消化。然后您就清水一熬，熬的浓稠度合适了，您比如说刚才这个说海鲜粥怎么熬啊，您比如说这个粥熬差不多了，您把这虾仁是不是拾得干净了，拾得干净以后，这个粥快熟了，您把虾仁切碎了搁进去，搁点葱花什么的，这不是就是虾仁就是海鲜了吗？但是给小孩您别搁螃蟹，您可以买点那干贝。 嗯嗯嗯， 给这干贝回来呢，或者干的海米淘洗干净以后，用打碎机给它打碎一点，这粥一样快熟了，你把加进去，加上盐花，这干贝粥啊、海米粥啊、就是金钩粥啊，这就行了。 嗯， 但是要小孩吃的更好一点，您可以搁点藕啊，切成焯完了以后切碎了， 嗯， 或者我们把这荸荠煮熟了以后给拍子切碎了，掺在粥里边，哎，不一样的粥。当然了，省点事儿，您还可以熬麦片粥。 嗯， 麦片就是牛奶一熬，是吧？非常好，小孩吃。 牛老师还是过来人，这我估计你也懂。要我想的就是，因为原来我在一地儿吃过，就那么熬啊，就是他先把这个粥给熬滚翻了，然后那个就是米炸开了花了之后，就把那个海鲜活的啊，啪往上面一架，就靠着他那个蒸汽把那海鲜给熏熟了，海鲜出的汤汁就掉在那个海鲜粥里了。最后呢，也像牛老师说的，我加点那个撕下来的那个鱼肉， 嗯， 加点干贝，那都是熟的啊，往里边一加一和了。 您那给大人吃的可以卖钱，我们这专门为小孩定制的，这是咱自个儿家的，买完了让孩子连有虾味儿、蟹味儿，或者干贝味儿，或者海米味儿，得吃了得消化， 是是是， 得有营养。当然了，可以你给小孩给打个鸡蛋， 嗯， 当然这鸡蛋蛋。打好了以后呢，这粥快熟了以后加进去。 嗯， 如果加上鸡蛋呢，建议您呢，哎，适当的给两滴的香油，这会好吃。如果孩子稍微大一点呢，还可以撒点胡椒粉去去腥。 嗯， 是吧？但是小孩不行，那六七岁的完了来这粥，哎，搁点辣胡椒面，哎，他还挺爱喝。太小了，那不灵这个。 对对对， 所以我说，多亏这个问题，我刚才没说，好让牛老师歇一歇。小胖，你来回答。 哎呦，今天特别感谢牛老师啊！ 不客气， 这个回去多喝点水啊！ 哎，得好， 那个等着我给您发红包啊！